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林小月的影子不断出现在郑川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郑川已经无所畏惧，甚至渴望和他见面。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他不得不应付，不得不接受各种各样的邀请。 郑川到达酒楼的时候，迎宾小姐说罗总已经在包间等他了。他将郑川带进了一条偏僻的走廊，他的腰肢在大红旗袍里摇摆着，这是郑川突然感悟到从古到今的精灵狐媚都与女人有关，这是女人天生更具灵性的缘故。而男人是一团混沌的东西，是泥土，是争名夺利的强盗，所以死后被阎王爷打入大牢。清明节、七月半这些重大节日也不放他们出来走一走，这样世间所闪现的灵魂便都是女人了。迎宾小姐推开走廊尽头的一道门，包间里已经坐着三个人了，建筑公司的罗总、古董店的王老板，还有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是罗总的助手兼保镖。这使郑川感受到建筑公司的经营中也许有时会有刀光剑影的。三个人都站起来抱拳欢迎郑川的到来。罗总说， 你这个国有公司的大老板看不上我这小兄弟了。 郑川说岂敢，只是近来身体不适罢了。罗总又说，郑大哥，你的美女怎么没有带来啊？郑川知道他说的是高伟，便说，哥们儿相聚没有女人好一点。罗总连说，大哥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郑川心里明白，这罗总要奉承人的时候怎么都能够奉承。菜品丰盛，酒已经斟满，刚要端杯的时候，郑川的手机响了，是殷红打来的。他说从墓地回来之后，他将有关情况对编辑部的同事讲了，大家一起分析后认为这事儿只能是那个梁管理员的幻觉，因为人死之后不可能有灵魂从坟墓里出来。燕红还说，他现在坐的就是林小月生前坐过的位置，办公桌也用的是他的。如果林小月真的有灵魂的话，他是会回编辑部来看看的。而事实上呢，编辑部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异样，所以燕红劝郑川彻底地忘掉这件事情。郑川听完了燕红在电话上的劝慰，感到一下子没法解释清楚，因为他并不赞同他的想法。他说，好了，谢谢，你在哪儿呢？燕红说，她正在逛超市，和丈夫顶了几句嘴，出来逛超市解解闷儿。郑川说，快回去吧，你很幸福了。 郑川通完了话，收起了手机。古董店的王老板好奇地说：“是高伟吗？”郑川以前常带着高伟出席社交场合，所以大家都认识他。郑川说：“不是高伟。”王老板又问：“高伟是住在梧桐巷九号吗？”得到肯定的答复，王老板说：“这就对了，我有个朋友也住在那里，有天半夜看见一个帅小伙抱着他回来了，看样子两个人都喝醉了酒，那帅哥扶他回屋以后就一直没有出来。”郑川皱了皱眉头：“这是个人的私生活嘛，与公司无关，不值得在此一提。”王老板赶紧说：“那恕我饶舌。”洗衣间，罗总趁他的保镖和王老板去洗手的时候，靠近郑川说：“我给你的信用卡上打了点茶水钱，还妄笑呢？”郑川对此并不惊诧，嘴上却说：“干什么呢？以后别这样了啊。”罗总接着将话切入了正题，他问起郑总的公司刚从政府那里买下了一块地，不知接下来搞什么项目。郑川说：“你怎么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啊？先把我已经给你的项目搞完了再说吧。”说话间，王老板和那个保镖已经回到了包间了。郑川说：“我也出去方便一下。”便走出了包间，沿着走廊来到洗手间的门外，抬头正与木林公司的李经理相遇了。他已经喝得满脸通红，看见郑川便大声的招呼：“哎呀，这个城市大不大呀，相关不相关的人抬头就能遇见。”李经理说：“你去墓园怎么样啊？我们的那个管理员没有撒谎吧？幸好你赶过去了。听白主任说呀，你去了，那个管理员的病就好了。这叫冤有头，债有主，你去承担了，别的人就没事了吧？”李经理说话这样直截了当，大概跟酒喝多了有关。郑川对他的话听着有气，但是犯不着跟醉鬼冲撞，便说：“没事就好。”然后一侧身进了洗手间，对这个瘟神最好是回避为上。郑川回到包间的时候，罗总吃惊地望着他说：“ 哎，大哥，你怎么了？” 郑川说：“没怎么呢。” 罗总说：“不对，你的气色不好，额头发暗，这是有邪气缠身。”他说他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见过好几次沾了邪气的人，后来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郑川只得将刚才碰见的木林公司经理的事情讲了一遍，但是他没说墓地的事情。 罗总骂道：“滚他妈的，卖木林的就不该在你们那座写字楼里办公，会将你带倒霉的。” 王老板打圆场说：“哎呀，话也不能这样说嘛，都是办公司嘛，啊，做什么行道还不是一样嘛。” 罗总坚持说：“郑川沾了邪气。”他对郑川说：“等一会儿啊，小弟陪你去酒店开房啊，给大哥找一个处女，见了红，那邪气就散了。” 他接着吩咐保镖说：“ 打电话给大哥啊，找人要真货，价钱高点不要紧。” 郑川连连摆手说：“不干这事儿。”罗总奇怪地说：“大哥怎么了啊？你不相信这个？ 我告诉你一件真事儿，前段时间我向一个建材供应商订了一笔货，合同签订的时候，那个建材老板兴奋地说：‘真是神了。’ 我问他什么神了，他说他几个月都没有卖出货了，简直就是倒霉透顶了。可是昨天晚上他找来了一个女的来见红，没想到还真灵，今天上午就和我做成了这笔大生意了。”郑川说：“别作孽了，我进来只是身体不适， 正在输液，说不上什么邪气。罗宗说，哎呀大哥，你什么时候变成菩萨心肠了？其实这么做没有什么嘛。从酒楼回来，刘英和狗妈都已经睡下了。郑川进了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脑。在酒楼期间，他脑子里一直想着的就是林小月的邮件。他认为他不会是老回忆往事的，他一定会向他解释现在发生的一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邮箱里有一封新邮件，那是讨厌的广告。郑川在删除之前顺便打开邮件看了看，是宣传性用品的。这世界怎么了？性仿佛一下子成了世界上头等大事了。郑川关了灯，上床睡觉，迷迷糊糊中，他看见了一个女人走到床前，他拿出梳子，对着她梳起头来了，短发掉到她的脸上，她身上摸了几根又干又枯的短发，他心里一阵发痛，对那个女人说，我知道你是林小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了？女人说，我见不到阳光，头发都枯了，你摸我的手都快冻僵了。郑川把他的手捂在手里，这手只有骨头，又冷又硬。郑川用嘴里的热气去哈这个手，想让它变软，突然这手消失了，女人也消失了。郑川着急的呼喊，从梦中醒过来了。房间里有一点绿光在闪，是电脑忘记关了。难道梦中的林小月是从邮箱里出来的？中午过后，郑川开车去公司上班，车到方城大厦的时候，他看见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不少车被堵在外边，人们议论纷纷。郑川将车停靠在边上，走上去打听出了什么事。原来前段时间发生在地下停车场的那桩命案已经告破，警方正带着犯罪嫌疑人来指认凶杀现场。这个消息让郑川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个死去的崔娟终于可以灵魂安静了，不然的话，这个冤魂在写字楼里乱窜，电梯、步行楼梯、24楼，他以前的公司所在地，他到处的游荡，甚至怀疑害死他的人在郑川所在的17楼。这让郑川惶然，要命的是，这崔娟的灵魂和林小月结伴而行，他们总是在24楼和周梅相遇。接着，林小月拿着一根绳子进入郑川的梦里，似乎来询问他，崔娟被勒死他，与他有没有关系。现在好了，凶手已经落网了，这写字楼可以太平了。地下停车场入口处的警戒线不一会儿就撤除了，两辆警车驶出后，鸣着笛疾驶而去。郑川将车开入地下停车场，在自己的固定车位泊好车，便穿过车的夹道向电梯口走。说来奇怪，通向电梯口的狭窄通道今天感觉一点儿也不阴森。这个时候，郑川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但是他并没有回头看。他走到电梯口，按下按钮，门开了，他走进了空无一人的电梯。与此同时，一个女孩也快步跟了进来。门关上了，电梯上行，郑川按下了17楼的按钮，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女孩。她20多岁，穿着黑色的吊带裙，长发有一半披在肩上，遮住了她半个脸颊。郑川的心里突然有点发紧，以前的经历使他感到这电梯间里有一种不祥的气氛，并且那女孩望了一眼郑川按下的楼层的按钮后，并不伸手去按下她要去的楼层按钮，而是默默地靠着墙站着。在狭小的空间里，只有电梯上行的轻微的震荡的声音。郑川定了定神，他今天毕竟比以前镇静一些，他开口问，你去几层啊？ 你忘了摁电钮了。女孩说，我也去17层。 哦，真巧啊，你去17层找谁呀？ 我找郑川。 郑川大惊，你是谁呀？你找郑川干什么？ 我送给他一张请柬。 女孩对郑川的紧张有点莫名其妙，她说， 我是云杂志社的，明天我们有一个座谈会，燕红编辑叫我今天务必将请柬送到。 郑川松了一口气，为刚才的紧张有点不好意思，他赶紧说自己就是郑川。女孩意外地说，那真是太巧了，她将一个信封装着的请柬递给了他。电梯已经在17楼停下了，门开了，女孩说她就不进公司去了，因为还有几份请柬要送呢。他对郑川摆摆手说再见，闭合的电梯门瞬间就让他消失了。郑川走进办公室，高伟和周梅正在沙发上挤在一块看画报呢。高伟招呼他说，郑总，你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早吗？郑川看了看表，中午1点。现在是夏季作息时间，您下午上班还有1个小时。他对周梅半开玩笑地说，啊，你跑到这儿来玩啊，你公司的老板要骂你啊。 周梅放下画报，午休时间谁管得着啊。 郑川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高威在他的身后说，有几份文件已经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了。坐下来之后，郑川首先拆开请柬，那是一个座谈会，内容是关于白领女性生存状态的探讨，参加人员有白领女性、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企业家等等等等。 莫名其妙，这种会让他去干什么？郑川立即给燕红打去电话，表示这个座谈会他去不了。 燕红说，你作为企业领导，谈谈你所熟悉的情况也挺有参考价值的。 郑川毫无表情地做出了拒绝，说，你别劝我了，肯定来不了。 并且立刻转移话题说， 地下停车场的命案已经破了，你们编辑部知道具体的情况吗？ 燕红说，他们的记者刚刚采访回来，那是一桩很简单的命案，两个图谋作案的男子以推销员的身份进入了方城大厦去寻找劫财的目标，最后跟上了医疗器械公司的财务人员崔娟。他们在地下停车场勒死他之后，拿走了他的提包，其实那包里当天并没有公款。 现在好了，燕红随后说，命案发生之后，你们那座写字楼里有女孩给我们写信，说是一到地下停车场就紧张，要求那里增加灯光，我们刊物也为此做了呼吁，其实这主要就是心理问题。 是的，是心理问题。郑川同意燕红的看法，但是在放下电话的一瞬间，他想到他和燕红去墓地调查鬼魂的事，那也是心理问题吗？ 不，那是事实。 郑川走到了外间办公室，对仍在看画报的高伟和周梅讲了命案告破的事情。高伟的第一个反应是，厕所搁板下露出的白色的高跟鞋不会再出现了，但是他当初出现过，这说明死者的灵魂真的在这楼里来过吗？周梅更是长出了一口气，他说，但愿死者不要再到24楼来了。这天夜里，郑川在紧闭房门的卧室里给林小月发邮件，电脑屏幕上的反光让他一阵一阵的眼花，他坚持着写完邮件，并向那个神秘的邮箱发送过去。他讲了崔娟之死的真相，他感到释然，至少这个可怜的灵魂不会再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了。躺在床上，郑川又失眠了，他想到林小月的影子四处游荡，甚至出现在坟墓边，可为什么不直接和自己见面呢？林小月的邮件也只是回忆往事，对他发去的讯问却从来不回答。他应该知道他现在深陷重重的困惑之中，并且恐惧，然而林小月为什么不让他轻松呢？ 难道这就是对他们在下乡的第三年分手了的惩罚？正如林小月的邮件所讲的，那个难忘的冬夜过后，他们的亲密关系就中断了。但是，这是他郑川的责任吗？郑川闭上了眼睛，慢慢地回忆起那个冬夜以后的事。他是在黎明时分离开林小月的那座茅屋的，因为天亮再走的时候容易被生产队的农民看见，这使得林小月处于被议论的漩涡中。他出门时和林小月约定下一个赶场日在镇口的银杏树下碰头，然后再一块度过赶场日的悠闲。五天过后，赶场日到了，然而郑川并没有去镇上，他待在自己的茅屋里，他来回的走动，他痛苦不堪。他知道这个时候林小月已经在银杏树下等他了，可是他不敢见他。引起郑川将自己关在家里的原因非常的隐秘。那个相聚的冬夜，讲故事到半夜的时候，林小月让他陪他去竹林外边的茅厕方便。天很黑，一个人出来真是害怕。他们到了茅厕外边，林小月像影子一样的闪了进去，他站在外面为他壮胆。他们之间隔着一道竹篱笆，他听见了林小月小便的声音，顿时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新奇，以及深入到某种隐秘的罪恶感。他呼吸急促，他仿佛要窒息，他用手捂着耳朵，可那个声音却越来越响。他还听见了一声放屁的声音。这是林小月吗？不，林小月是雅致而芬芳的，她的眼睛清澈见底，她的头发上、衣服上的温馨气息让人陶醉，而此刻，这些异样的、永不属于她的声音透过竹篱笆传过来，和着粪坑里的气味，让他一下子处于崩溃之中。这就是冬夜相聚埋下的隐患。接下来的几天，郑川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他一会儿想到林小月冰清玉洁的样子，一会儿这个身影又坍塌了，他只看见很脏的肠道、膀胱，同时鼻孔中嗅到的粪坑的气味。赶场的日子到了，郑川不敢去镇口见他，他觉得他会从他的眼睛中看出自己的秘密，看出他对他的赞美和鄙夷。就这样又过了几天，郑川在一个早晨醒来的时候，突然狠狠地打了自己一拳，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愚蠢的错误。他拔腿就向林小月所在的生产队跑，他跑过了田埂，跑过了石桥，好几里路，一晃就跑到了。他推开了林小月的房门，大声地说：我来了，我来了。可是屋里的林小月看见他的时候连声地说：快走吧，再也不要不要来看我了。郑川回到自己的生产队，钻进屋哭了一场。就这样他们中断了往来。郑川后来去镇口遇见他，可是他坚决地回避了，可见分手不是林小月的轻率之举。再后来，他们先后都回到了城里，天各一方，犹如天涯。难道这就是林小月的灵魂为他忽隐忽现的缘故吗？在这个失眠之夜，郑川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心里头念叨：小月，你一定要给我回信，讲一讲这一切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你直接出现在我的面前，如果你能讲话，我想和你说很多很多的话，如果你已经不能够出声音也没有关系，我从你的眼睛里会知道一切，像早年那样不说话也能知道对方的心思。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郑川读着林小月回忆往事的邮件，想起了他们过去青涩的爱情，他渴望着与她见面。崔娟被勒死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这使郑川感觉轻松多了。 有一天晚上，谭小颖照镜子的时候被自己的面容吓着了。这是我？她一边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在心里发着疑问。其实人对自己的模样远不及别人清楚，这是因为人不能自己看见自己的原因。当然谭小颖对自己产生不能确认的感觉，她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受了某种暗示后形成的。他努力对自己说，林小月的灵魂进入了我的身体，这不过是郑川做的一个梦。我是学过医学的人，为什么要像民间老太太一样的迷信呢？他努力回忆着当初学人体解剖的场面，胸部打开，头颅打开之后是些什么，他至今清清楚楚。所谓的灵魂，它在哪儿呢？它又怎么可能在人刚死的瞬间飞出来，寄居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去呢？然而理性是脆弱的，谭小英老要回忆起林小月死的时候，她确实是第一个走进她身边的人。她摸她的心跳，测她的呼吸，然后替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跟着手推车去送她到太平间。他想起曾经在报纸上看见的一条消息，一位英国科学家测定人在死去的瞬间体重减轻了十克，据称这减少的十克便是飞走的灵魂的重量。为此他讯问过他们医院里的权威的医生，医生在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之后，又略有保留地说，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将这些东西彻底弄清楚的。谭小颖对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究竟有没有变化有点犹豫，只是夜里上卫生间的时候，洗手池上方的那面镜子让她不敢抬头。一个人对自己产生陌生感是多么可怕，只有体验过的人才知道。外界的反馈也让谭小颖有点惊讶，在医院里小飞是最熟悉他的人了。然而有天在护士办公室，小飞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小颖，我觉得你像变了一个人，这怎么回事啊？他心里一惊，急忙说，那你觉得我什么地方变了？小飞困惑地说，说不清楚，总之我觉得你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谭小颖心里清楚，这一切都跟林小月有关。当郑川在输液时告诉他林小月的墓地出现了鬼魂的时候，他就更加对自己迷惑不已。因为就在几天前，他做的一个梦与郑川所讲的情形非常相似。他梦见自己在屋子里出不去了， 这屋里没有门窗，他感到要窒息，他着急地在屋里转，用手敲打墙壁，终于墙壁的砖松动了，他掀开了一个洞，从洞里头爬出来。这个梦与林小月墓地发生的时间何其相似。谭小颖顿感手脚冰凉，难道他与林小月的灵魂之间真的有什么感应？他想起了郑川住院期间收到过林小月送来的鲜花，但是林小月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后来他和郑川一起去太平间赴林小月的约会，这种荒唐事当然也没有结果。虽然郑川说在太平间的角落里看见了一个人影，但他后来去实地观察后，认为那个人影很可能是外面的灯光从窗户透进去形成的影子。总的来说，凡是他和郑川在一起的时候，林小月的身影从来不出现，而郑川一个人的时候却说他真正的看见过鬼魂。这说明什么？他和郑川一起的时候，林小月的灵魂不方便从他的身体中出去吗？谭小颖开始无端地留意起带着花探望病人的人，尤其是遇到拿着花的女人，她总要下意识地盯上对方一眼。有时候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有女人独自坐在长椅上，她也要走过去看一看。明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举动，林小月不可能突然出现在面前，然而他还是难以自制地这么去做。夜里，谭小颖想起了林小月、太平间、墓地，而那个让他讨厌的陆地也老往太平间跑，他是否受了什么蛊惑呢？谭小颖决定找陆地谈一谈，顺便警告他不许再去医院的太平间，这将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二天，谭小颖给陆地打电话约他见面，陆地倍感意外，问他有什么事吗？谭小颖说有点小事，他们最后约定晚上8点钟见面，地点在梧桐巷9号，陆地现在做物业管理员的地方。谭小颖当晚如约而至，陆地已经在梧桐巷9号的门外等他了，许久没有见面。谭小颖看见陆地比过去更加瘦小，眼睛因而显得更加大，放着异样的光。陆地望了一眼穿着金领衬衣深色长裙的谭小颖说，你变了。谭小颖心里咯噔一下，对这种话有点过敏似的说，变成什么了？ 像一个老师或者别的什么，总之是知识分子。 啊，真的吗？谭颖心里头有些惊慌，赶紧改变话题。你这儿有说话的地方吗？ 嗯，跟我来。 谭小颖跟在陆地的身后进了住宅区，东弯西转来到了一道楼梯口，又跟着他上了6楼。陆地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这是一套2室1厅的住房，房主人像搬走了似的，只剩下了少量的家具，卧室里有一张空荡荡的大床。谭小颖显然不相信陆地会有这样一套房子，他说，是谁的房子？ 这屋子没人住了，都死了。 陆地对谭小颖讲了这一家三口死于煤气中毒的事，然后叹息说， 哎，真可惜啊，梅姐当时应该活过来，可医生说他已经死了。 谭小颖好奇地说，谁是梅姐？ 陆地说，就是这个屋的女主人呢，当时我发现她的身体还是软软的，她一定没死，我将她背到楼下，她的身体在我的背上像海绵一样，只有活着的人才是这样。楼下的空气好一些，我想他很快就会睁开眼睛的。他才28岁，孩子2岁多，挺乖的一个孩子，他怎么就会死呢？可医生赶到的时候说他已经死了。 谭小颖突然感到浑身不自在。那，你将我带到这里做什么？ 陆地说，你不是有话要说吗？这儿清静一点。 韩小影坐在硬硬的木凳上，一心想着尽快的离开，便直截了当地说：你去过医院的停尸房了，还带着几个朋友在那里折腾到半夜，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谭小影的眼里让陆地有点慌乱， 我只是喜欢离死人近一点，我的朋友们都喜欢。 谭小影的眉头皱起来，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陆地说：你放心吧，我的朋友都是好人，他们只是想看一看那些死人，因为我们自己死后是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模样的，先看一看也知道自己死后的样子了。 谭小影说：你才20多岁，怎么老想着死 啊？啊，死死的好多，你不知道啊。 陆地仰脸望着天花板，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像梅姐那样安安静静地到了天上，她的身体像海绵一样的柔软而富有弹性， 我在电视上看过出土的古尸，皮肤也有弹性，有本书上说死亡是黑色的天鹅绒，被它裹上的人才知道有多好。 陆地说起死亡，像小孩子期盼糖果。谭小英被他的话吓住了，他有点困惑地说：是不是医院的停尸间里有什么声音或者什么鬼魂让你这么想的？ 不关停尸间的事儿，是梅姐在我的背上说的，她说死亡真好，她让我一直背着她走，她的头垂在我的肩上像枯萎的花儿，谁说死了的人不会说话，我背着她，我的背像音箱一样听见了她的声音在嗡嗡的响。 陆地今天的话令谭小影奇怪，什么死亡是黑色的天鹅绒，垂下的头像枯萎的花儿，等等，这些都不是陆地的语言呢、啊、也许他刚看到了一本描写过死亡的书，从中记下了一些句子。谭小影接着问：这房子的女主人她死前你就认识吗？ 他认为陆地对这个少妇的死感受太深，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人才对。 陆地说： 啊，不认识，我来这里做物管员时间不长，他死前我几乎就没有注意到这家人。 那么陆地仅仅是背着那个少妇的尸体下楼，就产生了如此强烈而复杂的感受？谭小英感到有一种让人迷幻的恐惧，他环顾了一下这空荡荡的屋子说：我要走了，我来这里只是想了解一下医院的停尸间里究竟有没有什么异样的现象，还有你不要再去停尸间了，秦大爷会把你的事儿说出去的，这对我影响不好，毕竟医院里有人知道我们曾经是朋友。 陆地表情木然地说：哦，是朋友吗？我早已经忘了，我下次去对秦大爷说咱不认识。哎，就这样，我现在和秦大爷是朋友，还有停尸间里的那些人都是朋友。要记住，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你不理我了，而是我另有所爱。 下午6点，高威正在办公室里换衣服准备下班，有人敲门，是周梅来了。 等等，马上就好。 高威迅速脱下了职业装，换上 T 恤裙子，然后开门让周梅进来。周梅说： 哟，真漂亮，怎么不敢去更衣间换装了？ 高威伸了一下舌头说：我可不想遇上鬼魂。周梅望了一眼李尖的办公室： 郑总下班了？ 嗯，半个小时前就走了，他来公司也是白搭，什么事儿都不做，就一直坐在电脑前发邮件，啪啪啪的打字，也不知道他写什么呢。周梅说：嗯， 这让你倒落个清闲嘛。 哎，你急着约我什么要紧事啊？高伟说到我家再说，我可是把你看成好朋友才找你， 周密说，我可不能在你那儿过夜，不然明天早晨上班太紧张。高伟说，好吧，谈了事你就走，不过我得先请你去餐馆吃晚餐。 梧桐巷九号，幽深的梧桐掩藏着老式的住宅区。高伟推开了窗户说， 吹吹风吧，这屋里总是阴气太重。 你让我来就是谈这个。 高伟挤到了周梅旁边坐下，他的眼睛开始发亮。他说， 我有男朋友了，但是我心里很矛盾，必须找个朋友谈一谈。 周梅说，我可没这方面的经验啊，不过你说旁观者清，也许我能给你点什么建议。 高伟说， 他叫张俊，22岁，比我还小2岁，是酒店里的调酒师，个子挺高的，长得挺帅气。就这样，你说我会喜欢上这样的人吗？不会。我想象中的男人应该是能干大事的呀，可是他爱上我了，爱得发疯，我们是朋友了。我什么都跟你说吧，他说他爱上我是从和我有了一夜情以后开始的。他说他成天想我，在酒店工作的时候打碎了好几个杯子，就像掉了魂似的。他说他以前和另外的女孩上过床，可是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他说他父母吵架打架离婚，这使他从小就恐惧家庭，长大后也不想找女朋友结婚。可是他说他现在什么都改变了，他想跟我结婚。他讲到他的身世和对我的感情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孩子。那一刻我抱住他的头，我答应了他。我真傻，我不知道是爱他还是在可怜他，或者是在感激他。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觉得和他在一起自己并不孤单。我们现在在一起感觉好极了。他说他的理想是开间自己的酒吧，我们做爱也很好，真是不想分开。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周梅听完了高伟的讲述，脸也红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怎么，你将处女献给他了？ 什么啊，处女？ 高伟没有想到周梅会提这个问题。他说，这重要吗？ 我和他都不是第一次了，重要的是真爱。 周梅追问着说， 如果他是第一次而你不是，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高伟说。但我想他如果在乎这点，我就叫他滚蛋。周梅像中了魔似的，不改变话题。 但是你又非常爱他，怎么办？你非常爱他，而他要离开你，该怎么办？ 杀了他呗。 高伟半开玩笑地说， 你怎么要问这个问题啊？我是让你替我参谋参谋，他能跟我和我在一起，合适吗？啊，我想不好这个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和一个没有身份和地位的男人在一起啊。 周梅望着他，认真地说，我觉得爱是最重要的，另外的一切都可以改变，可以共同去创造。 高伟点头，他说找周梅来就是想听一个肯定或者是否定的意见，这样他才心安。他认为周梅尽管年龄比他小，但事业上干得出色，一定有很好的头脑和见解，因此想听他的观点。高伟轻松地说， 好了，现在你谈谈吧。 有男友了吗？周梅摇了摇头，他是独身主义者。高伟笑了， 你才21岁，怎么敢说这种话？ 周梅说，真的，人各不同，但是我还是祝福你。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周梅说，我得走了。 等一下， 高伟突然紧张地说， 我怎么听见隔壁有人在说话？ 周梅听了听， 你过敏了吧？ 你成天想着隔壁一家三口都死于煤气中毒，当然会产生错觉，是吗？ 高伟半信半疑。 好吧，我送你下楼。 高伟和周梅走出门， 猛然看见隔壁的房门半掩，有灯光透出来。我走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半掩的门里头传出来。 高伟大惊，还来不及做出反应，门已经开了，陆地和一个女人从屋里走出来。 高伟一头雾水。谭小颖，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陆地在一边解释说，啊，这位小姐的亲戚要买房，她是来看看房子的。 哦。高伟一把拉过谭小颖，你还不知道我住这儿吧？到我屋里坐，周梅你也再待一会儿。 陆地说，原来你们认识啊，那我就先走了，如果确定要买房再和我联系，我会转告房东。 回到屋里，高伟关上了房门，然后对谭小颖说，那套房子里死过人的，千万别买。周梅你说是不是？买这种房子不吉利。 谭小颖尴尬地说， 是吗？那我叫我的亲戚别买了。 谭小颖来找陆地了解医院停尸间的事情，万没有想到高伟正好住在这儿，幸好陆地替他解了围，不然他真的不该说什么了。高伟将周梅介绍给谭小颖，然后又介绍谭小颖说， 我们公司郑总住院的时候就是他做的护理，现在他还做家庭的病床，每天总要到郑总家里去输液的。 周梅拉了拉谭小颖的手说， 很高兴认识你，护士就是白衣天使，这职业很好。 谭小颖说，好什么呀，累死人了。高伟给谭小颖倒了一杯水说，你幸好遇见我住在这儿，不然你让亲戚买了隔壁的那套房会后悔的。还有带你上楼来的那个物管员挺变态，上次就要剁自己的手指被我拦住了，哎，真吓人。周梅突然插嘴说， 这个人可能是 SZ 组织的成员，我有次上网偶然发现了这个网站叫 SZ， 是自恋自虐自杀的缩写，这些想死的人聚集在一起交流体会和感受，让人毛骨悚然。 谭小颖十分震惊地说， 还有这种网站？ 周梅说，我也不知道，是偶然跳出来的，我后来上网去找过，再也查不到了。高伟感叹说，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不知道这些想死的人是什么动机。周梅说，那就复杂了，个人的动机来源都不相同，但是每个人都能在人生中有个想死的念头，只是大多数人很快就挺过来了，又重新活得好好的。三个女孩在一起不知不觉地谈了死亡的话题。高伟问周梅曾经有过想死的时候吗？周梅说有过，什么原因呢？周梅说，让我保留点隐私吧。高伟说，他也有过一次想死的念头，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我妈打我，我在一瞬间想到了死，我死了我妈就会哭，想到这点我就开心。周梅说，你这事儿也不算想死，小孩子脾气与我们说的想死无关。又问谭小颖有过这个时候吗？他说没有，我所做的工作是将要死的人救活，所以我还没有功夫想到过死亡的事。谭小颖突然感到心里闷得慌，刚才和陆地见面的时候他大谈死亡的吸引，现在几个女孩在一起怎么又谈起这个事儿来了？谭小颖对高伟说，我得走了，我走前参观一下你的房子。谭小颖看了高伟的卧室，他说，布置得真温馨。从卧室出来，谭小颖对着另一道关着的房门说，这儿还有一间，是厨房吗？他推门走进去，屋里暗黑，谭小颖一下子没找着电灯开关。高伟说，你快出来吧，这书房我几乎就没用，挺脏的，电灯坏了也没找人修理呢。 谭小颖走出来说，这房间里好像有点潮湿味，该多开窗通通风的。 夜已经深了，谭小颖慌着要走。周梅说，我和你一块儿走，我回方城大厦，你回市中心医院，咱们大方向一致。高伟将他们俩送到了门外，说下楼小心一点。他俩挥手说没事。高伟转身进屋，关上房门，觉得屋子里一下特别的寂静，他拿起电话给张俊拨了过去。 喂，还在上班呢？ 高伟的声音今天特别的温柔。嗯， 是是。 张俊在电话上显得语无伦次，因为高安伟很少主动打电话给他。 这个时候，高伟听见电话那边哗啦一声玻璃的碎响，是张俊又把吧台上的杯子打碎了。 与此同时，高伟听见有人在敲他的房门。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